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属于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哇哦，好开心哦！我竟然做开场哎，下午 被你抢了是吧？ 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远域快车道。当然，我是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卞亮。 好了， 用粤语跟大家说一声好吧？ 好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卞亮哈。我而家身处紧嘅咧系上海国际车展。 我是红嗓，我说哎呦，我就只知道我的那个发就是粤语红嗓 红情 红嗓 啊。 好了，我不多说了，还要讲回普通话。那么欢迎大家收听快车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还是要联合我们全国的八个平台，四川 FM 九七零，天津交通广播 FM 一零六点八，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点二，湖北私家车广播 FM 一零七点八，广东音乐之声你们老家993， 对，没错， 重庆私家车，重庆都市广播，江苏交广网 FM 一零一点一，太原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点六，感谢各位电台的支持。另外， 对，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是的， 对于本次直播的全程直播，您可以通过这个蜻蜓 FM 的客户端、喜马拉雅 FM 的客户端、蜻蜓 FM 的客户端全程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啦， 好，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红包喊的怎么样，但是这一时段呢你们可以一边喊红包一边听我们的大咖给你们来聊聊车展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产品。 对，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内自主品牌里面的绝对大咖，而且还是我们的领军人物哈。 是的，是来自奇瑞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关传播部总监王伟先生。 王子你好。 哎，王子你好。 哎，这个麦是在这儿。 对，我们今天是比较锻炼身体的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可以拿着麦，这样我们给有会觉得 舒服一点。 哎，那么其实在这一次这个车展上面哈，咱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奇瑞汽车在产品和技术方面其实是拿了很多新的产品出来了。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在本一次车展的阵容当中呢，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确认让我们就是说出来的，并且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啊？今年我们一共呢是带来了14款整车产品，加两款， 14款，哇， 对，加两款这个动力总成。 嗯， 那么，这里面呢包括呢一款这个概念车，就是我们17号的品牌之夜上刚刚发布的一款瑞虎品牌的概念车，它代表了瑞虎品牌未来的这种设计趋势和设计 走向。 还有一款呢是今年下半年即将上市的一款全新产品，我们内部的代号呢叫 T17，这么一款这个中级的 SUV， 那中型的 SUV， 对对，中级啊，还有这个12款这个目前我们在销的艾瑞泽和瑞虎的这个产品，其中也有这个3款新能源产品，另外2款动力总成，对，大概是整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年参展的主题呢，还是延续了精彩无限，领跑未来的这么一个主题，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年的这种集中的一个展示，让大家能够看到奇瑞在2.0这个阶段，我们在技术和产品上积累的一些成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体现出奇瑞对于未来的这种技术和设计的一些思考， 一个全新的一种理念， 对，能展现我们的这种品牌的理念。 嗯，因为其实我们满打满算哈，真的是从奇瑞开始到现在2017年， 20年了吧？ 差不多20年，还是已经满20年了？ 对，正好20年， 正好20年。 我们是1997年， 我们还没有记错， 打下第一根桩的。 对啊， 那年我刚出生。 就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跟上海车展同龄，你知道吗？ 是吗？ 啊， 对， 1985年第一届上海车展 啊，是吧？ 但是我当时还就只会啼哭。 行。 20年的造车，我之前也了解一下我们其实奇瑞的好多历史，真的有好多可以来跟大家来讲的。 对，因为20年的发展，其实真的很想知道王总您怎么看待20年？真的能有多少个企业？20年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卡了， 而且在中国的自主品牌， 对， 应该说20年呢，应该说不算长， 也不算短， 也不算短， 真不算短。 对，对于这个，但是对于这个汽车工业来说，这个外国发展了100年来说，我们应该说才刚刚起步。所以我们的理解，我们是刚刚从这种青春期可能到了一个是青壮年期的这个状态。那么回顾奇瑞这20年的发展呢，大概是分成3个阶段。那从1997年到2001年，其实是我们创业然后无中生有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创办了这个企业。从2001年产品上市到2010年，是我们的这个叫应该说叫野蛮生长，或者叫 井喷式的吧， 对，井喷发展， 井喷式发展 的这个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迅速的这个规模实现了规模的这种扩张。那么从2010年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了这个战略发展的这个转型期，战略转型调整的这么一个时期，大概是可以分成这么一个3个阶段吧， 不同的阶段，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3个阶段也是奇瑞，对于汽车行业的了解。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对于消费者的了解， 其实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也是属于我们就是说对于中国汽车企业一个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其实这20年也是见证了咱们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哈。 对， 那咱们现在属于是一个2.0的阶段是吗？未来还会有一个3.0吧？ 对，我们的战略转型呢是有个3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 那么3.0未来我们规划的更多的东西，我倾向于哪个方向呢？ 没有说哪个方向吧，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奇瑞公司能够未来能够成为国际一流的汽车企业，能够在全球和那种国际跨国品牌展开全面竞争，并且能够代表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汽车工业体系中的一份子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现在还有很远的距离。 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奇瑞能拿过自己自主的东西出来，而且我们发现无论从包括之前的平台化，还是说全新的发动机，很高效的热传导效率这样的发动机，这样的产品拿出来，我们真的是看到奇瑞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而且正向研发上面其实是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本的。 是的， 奇瑞在这一方面比很多的国内自主品牌要早，而且走得非常坚决。 没错， 好，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一次展台里面，我们见到有一款全新的车型，瑞虎7的 Sport 是吧？ 对， 运动， 对，瑞虎7 Sport 是我们

应该是一年多的时间。 你看我的肚子长得有多大，大概就几个月了、哦、 其实说老实话，今天呢我也是在这个DS 的展台旁边路过、因为你们这个展台是围的水泄不通啊，开着发布会的时候、这所以呢我是稍微就颠了一下脚、看了一下，但是还是没看到有什么车型，所以还真的想让、咱们的周总 给我们介绍。我期待很久了， 对， 他们在巴黎那个 DS7 Crossback， 我当时我就一直在说我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所以我就说嘛、带来上海车展了吗这台车？ 今天我们把 DS7 Crossback 带到上海车展、 带来了， 带来了、 而且进行了叫做中国的首发、 对，中国的首发。 那么除了这一台车以外，还有些什么车型是带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的？ 其实还有一台车叫 DS Soul Paris， 是 DS6 的那个限量版。 哇，限量版 OK， 限量版也就50台车、 那它主要是加了一些很多的，我不知道，很多的手工的东西是吗？ 对的，那个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 DS4S、那个车身上有一种那个内饰，是一种 表链像的 表链式的一个红色的，就我们叫波尔多红的那种内饰，加在了 DS6 身上。哇、同时我们在外饰方面有一些小的一些改进、做了一些小的一些标识的一些增加、那么让这款车型看上去比较酷更炫啊， 就是在外观上面给人一个更加动感的一个感觉。 对，尤其是内饰 高档内饰。因为每天都要见嘛，对吧？其实刚你说到的那个DS7的 Crossback， 对， 那我之前我在各大平台和媒体上面都已经是去了解到了，包括我自己在自己的本土的节目里面去说的时候，车载生活也是说过好几次，而且呢，听众反馈就是说这台车好漂亮啊，真的是外观真的好漂亮， 是， 对。但对于我们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一台车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其他意味吗？或者是它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这个车型其实它也是一种我们那个 旗舰车型吗？ 旗舰车型是、怎么讲呢？准确的讲，它是我们DS。第二代产品的第一款车型， 第二代产品的第一 款 车型， 其实它是全新的平台，全新的技术，以及我们造型乃至我们的内饰风格都有一些调整，或是一些升华或一些调整。 那是因为我没去到发布会啊，我就没挤进去。那我想知道这一款车未来量产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这款车量产的时间其实现在已经是量产车型了，那么只是说在中国市场的上市时间是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 明年上半年， 对，会可以在中国市场进行购买。那么今年我们会在中国市场会同很多很多的媒体，来自于我们的用户做亲密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对，关于这款车型， 也就是说再等一年，咱们就可以跟他进行直接的亲密接触了。 最终我们是先以进口的形式，还是说直接一步咱们就直接来能买到咱们国产的版本？ 对，这个车型其实是最开始就是国产， 国产， 同时是从全球是同步的， 全球同步，也就是说在巴黎上面的车也是大概明年的时间跟全球观众见面， 年初会做那个上市， 就现在已经是量产阶段，但是可能是首批的试装车进行更加细密的一个调整。 对，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其实以前在提到 DS 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搞设计的，或者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他们会喜欢 DS 的车。他们会觉得，首先我在上面能找到设计感，而且好多别人不在乎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有一些强迫症，你们知道吗？就是这类人，他们往往对于皮质的追求，精细细节的把控，包括哪怕一个棱角一个弯角，他们都会特别的在乎。 对，其实我跟你说吧，在2012年 DS 应该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因为在北京车展上面它是第一次亮相。 对， 然后当时我去了以后呢，我看到那个 DS5 我是直接就说啊，我好想买啊，但是当时只有整车进口， 对， 而且我看到那一款还是四驱的，就没有进口，就那个是后面是有一个混合动力的一个车型在里面，因为后面它是前后两个电机是不一样的嘛。 对， 好了，那也就是要顺带出来带出我要问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厂家都在往这个新能源或电动机上面靠那么以前其实咱们知道 DS 一开始 DS5 的时候是有这个电动机放在里面，也算是混合动力。 对， 什么时候这一次亮相的 PHEV 的这个发动机能够放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型上面呢？ DS7 Crossback Crossback 就会首次亮相在这当中。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 PC 对其实就已经 有 了， 对， 没错， 都有 没错。 其实多讲一句啊， DS7 Crossback 是我们的那个概念车 eTwins 的这个直接性的演化到我们量产车上来的， 所以我就说特别漂亮吧。 对对对， 因为那一款车在 eTwins 以前摆在那里的时候，不是有个大型的吊灯在下面，我说哇，这好好看啊， 擦擦口水 好好看啊，然后紧接着就是就等等等等等终于等到了，就是这 就在就是说 DS7 的 Crossback 里面会有好几种不同的那个动力选择， 对的， 其中有一款就是 PHEV 的插电式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插电式混合动力， 对对对，就是这一款车型， 对， 哦， 看来有福了哈， 对，没错，这可以想考虑了嘛，这个、是吧？ 同时我们那个插电式混合动力，它的那个续航里程是60公里，为什么是60公里？因为你上下班在 够用， 够用的，对，你说要做成600公里能做，但是它成本也增加。 OK， 其实下一步我倒期待说整个电池有一个大的突破，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成本降下来，大家用得也更舒心， 对的， 然后插电混合动力，然后还有增程式这样的，大家综合来用起来，我相信新能源的市场会推得越来越广、 是但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关注，就是咱们 DS 的那个内饰哈、大面积的皮质包裹、 对， 还有所有眼见手到都是皮、好，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比较事儿的人呢就说这样， 有我是吗？ 不关你事儿，就在网络上面去评价，因为他们没有碰过 DS、也没有坐进去、他们就说啊，这个一定会导致什么甲醛啊什么东西，但是我们 说自媒体是吗？ 对， 太厉害了这些人， 对，然后接着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一份质检报告上面， 对的， DS 呢虽然有大面积的皮质包裹、但是它的指标远远低于我们国家的那个要求的那个数值， 对， 就非常好，就也就是说你拿来是没有味道的嘛， 对 吧，直接就可以用了， 对， 但是这样一个我们想知道在选料和生产上面，因为你 DS 是怎么去把控的，因为太豪华，但问题是它又没味道。 对，其实刚才你讲没味、其实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去尝试去接触一下我们 DS 车， 真的 汽车只要你打开门之后你进去、只要你如果说你能闻到味道，那我觉得这真的不是 DS 车，DS 车绝对你打开门之后闻不到味道， 对， 那么刚才你讲的这个我们这个这个 质检报告 材质， 对对对， 其实我们不光是你看这些皮，是全真皮包裹、同时看不到东西我们也是真材实料，我举个例，我们的阻尼片，当造车的或者是懂车的这有个阻尼片、它是隔热，降噪的 、 对， 我们用的是什么材料，是 PVC 加经济橡胶，经济橡胶这材料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口香糖的材料， 但是这个的制作成本非常高啊， 是， 对吧？ 很高。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材料，他们很多的品牌有可能选择是另外一种材料， 沥青， 可能就是 对沥青 的就可以了。 它的是我们的三，我们是它的3倍。同时工艺很难，这就是刚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其实我们的那个漆也好，我们的铝也好，我们木材也好，都是真材实料的。做 DS。自诩一下，真的是良心产品。 对对对， 良心产品。我们提倡的就是一种车内的健康的汽车生活。 其实我之前的时候跟朋友在聊，就整个的欧洲的一些文化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真正他们在做汽车的时候，有好多匠人的这个，就对车的那个执拗的劲儿，他们说不行，这个东西，我降低成本是不可以的， 是没错。 所以说我们能从很多车型上能找到这些点， 对。 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就是担心这些豪华品牌，或者说我们说不熟知的豪华品牌， 对。 当时进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会不会偷工减料啊？ 对， 会不会这样子？但是其实当时第一台的国产车型 DS5 出来以后，所有这个声音一次当晚就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 是，对， 就几乎是没有。好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DS 一开始我们现在是接触到一个两厢的一个车型，就是轿车为主，接着到现在呢已经有那个 SUV 了， 对 啊，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二胎来说呢，你就算大尺寸的 SUV 也是不够用的， 对， 那我们会不会有 MPV 呢？ 你要是这个问题的话，我接着再讲。我特别期待 DS 出一款行政级的轿车， 哎，对，没错，对啊，会不会有呢？ 会不会 其实在你们谈的这车型，无论是 MPV 还是行政级轿车里面，其实在我们的后续的第二代产品里面都有规划， 哇！就因为我们已经见到第一期的产品了， 对， 就基本上都是以 SUV 或者中型的为主， 跨界车型， 对对 对, 对。那哦，在第二代，也就是说从七 Crossback 开始， 对， 就会有所有 的行政级的轿车，来自于大的尺寸的我们的 SUV，来自于你讲的什么 MPV 等等，都会有，都会设， 这细分市场会出来， 都会出来， 那就不一样了， 对， 那就不一样，因为之前我还真的见过有一些键盘的朋友呢，哈，就是说 DS 永远就只有轿车的，等等呗，等到2.0时代就不一样。 我跟你讲，有些朋友啊，就是我建议什么呢？如果你真想写点东西，麻烦你去看一看，你真正坐到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东西不是靠你脑袋能想得出来的。 啊，不多说了，这个人在攻击方面不合适。对， 欢迎大家多多去体会、 体会。其实有实力的厂家是 不怕的， 不怕你挑刺儿，对不 对, 对？你挑刺儿我就挑呗。那既然是周总，您是做营销方面的，还得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在接下来对我们消费者在市场营销方面 ，DS 还有哪些方面的优惠政策给我们的消费者呢？或者一些消费方面的提示呢？ 其实我们在那个汽车消费和购买过程中，一直是围绕着消费者在设计我们的一系营销模式。举个例来讲，我们推出很多过代产品。你如果说对我们产品比较喜爱，但是目前这个经济实力还不太够，那么我们会给你一个低首付或者是零首付或者是零利率的一些消费模式 给你，让你先接触到， 对，接触到，对、对。同时呢，正如刚才所讲的，我们这次在上海车展上推出了我们一个新的 DS 品牌形象代言人，叫王凯。那么为了庆祝王凯成为我们 DS 品牌新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对我们的 DS Surplus、DS 六 Surplus 这个限量版的车型，会拿出一定的数量来进行王凯的粉丝和 DS 的粉丝进行抽取这个一个抽奖活动，但这个抽奖活动细节有待于期待啊。 关注 DS 官网， 对， 我们期待我们节目到时候我们来给大家再讲。 对， 再看怎么抽奖啊。好嘞，谢谢 大家， 谢谢周总， 我们休息一下。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